好强挡住我的眼光，后又打破了透不过气的门窗，才开在太阳下，我的时间现在更长。 Come on， 来吧，所有的光环都解放，不要怕，不一样，玫瑰就再漂亮，所有的快乐纷纷飞向都解放，有什么不能讲，别委屈了真相，不需要形象，全都是假象，失去的不够吗，何苦要逞强，来吧，所有的规则都解放，都渴望，都失望，不过是我的模样，太多诱惑身边混乱纠正，绕了一大个圈回到原点，你什么我求